不怕路途远，翻山越岭过大河，站在桥头四下望，这珍珠玛瑙挂满坡，苞米棒子金闪闪，高粱赛脸红似火，大豆结荚滴了嘟噜蜜，气死风的谷穗压弯了壳，水库的鲤鱼直打飘啊，呱呱乱叫鸭子鹅，青塘瓦市南山下，哎，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变电所嘞？我让我越唱越高兴嘞，铁脚板嗖嗖嗖嗖就好像登了上那摩托车来，哎呀！ Yeah.